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第21届全国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在各地展开，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宣传推广普通话，传播中华语言文化。近20年来，咱们中国普通话的普及率是从2000年的53%提高到了2015年的73%左右，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参与人次也累计超过了6500万。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就跟大家来聊聊普通话的话题。普通话不普通，它是怎么定义的，怎么形成的，历史上和当今的祖国各地又是如何推广普通话的呢？别着急，咱们慢慢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我们平时看电视剧，现代题材的剧里面啊，人们大都说着一口普通话，有时候呢为了表现地域特色，剧中的人物也操着一口当地的地方方言。但在看古装电视剧的时候，里头的人物却几乎全都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那古代人就不说方言了吗？现在咱们全国的普通话普及率才达到70%多，那古代人怎么就都会讲了呢？其实啊，古代还真没有普通话这一说。光说在朝廷吧，每次上朝的时候啊，来自祖国各地的大臣们，你说着南方方言，我说着东北话，怎么和皇帝商量国家大事呢？这皇帝能听懂吗？其实早在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秦始皇颁布了一个政策，就是书同文，车同轨，对吧？这个咱们都知道，说明他意识到了语言统一性的问题。不过呢，那时候啊，主要还是文字的书写统一，还没具体到这个发音上面。到了五胡乱华之后，汉人南渡，南方文化开始兴盛，南方士子们的口音大多都带着地方特色。唐宋时代还好，大家可能语言相差的还不太远。到了元朝以后，民族融合更广泛，语言也就更加多样化了。明朝初期定都南京，所以南京官话被广泛推崇，成为了官方语言。南京官话以古代中原的雅言为正统，被确立为中国汉语的标准音。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以南京人为主，从全国各地迁徙了数十万的贵族、富户和民众到了北京。元大都时代，北京人的语言其实就是以南京官话为主要基础的。在经历了明朝整个朝代的进程之后，北京官话也就初步形成了。到了清朝，来自东北的清代贵族们也在学习和推广北京官话。雍正年间就开展了一场推广普通话的活动。当然了，那时候的普通话其实就是当时的北京官话。朝廷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正音书馆，就是专门普及北京官话的。朝廷的通知下来之后，福建、两广等地的各个府州县都成立了正音书院，专门教大家说官话。不过到了清末民国，全国推广官话的水平恐怕还不算太高。当年有这么一件趣事，梁启超先生受到光绪皇帝接见，梁先生呢，我们知道是广东人，他说的话光绪听不懂，就给他打断了， 会面呢也只好中途停止。后来普通话这个称呼第一次出现在了历史当中。1902年学者吴如伦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被提到了普通话这个名字。1906年学者朱文雄在江苏新字母这本著作中把汉语分成了国文，也就是文言文，普通话以及俗语，也就是方言这三类。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就是各省通行之话。再后来经过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以确立，并且逐渐巩固了下来。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普通话，刚才呢跟大家梳理了古代历史上官话的发展过程，一路说到了民国时代。1911年2月在当时的北平就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就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区分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尖团音，平、上、去这三个声调是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和入声调是按照南京话，所以成为了一个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语言。1919年北洋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语统一筹备会，并且编辑出版了一本《中华民国国音字典》。我们身边不少人常常把普通话称作国语，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普通话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但国家通用语言不能跟国语官方语言相混淆。普通话的普通这两个字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因为咱们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咱们国家从来没有指定官方语言，就是从这一个大原则来出发的。而推广普及国家的通用语言则是好处多多，各民族各地域之间的交往交流就更为便利，也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不能等同于国语，不过在民国时代确实是叫国音或者国语的。100多年前民族危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改革文字、统一语言，以凝聚整个中华之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推动国语普及的运动、国语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从历史档案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当年国语运动的记录，比如在湖北1926年1月1号北京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1月4号湖北就积极响应，成立了湖北分会。从会议纪要中可以看到，湖北分会组织了演唱、展览、演讲、电影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还专门制作了一首提倡国语歌，以通俗易懂的歌词介绍了统一语言的好处。言语不通，意不通，许多误会在其中，国民感情不联络，国事如何能振作？很显然，90多年前那场国语普及运动是和民族救亡、国家统一相联系的。不过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普及难度可想而知，普及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那个年代甚至还出现过教员在课堂上说国语反而被撵走的闹剧。史学家周策纵就讲过他读书时候的一件趣事，大概是1930年代初期，他在老家湖南衡阳读中学，学校的老师中有一位金先生，年纪很轻，是从北大或者北师大毕业的，一口卷舌音，儿呀儿的，湖南的孩子们听不懂他的北京话，上了几堂课大家都听不懂，就要赶走他。校长说金先生讲的是国语最标准了，你们都应该学呀。可是金先生的舌头卷得那么厉害，衡阳的学生们实在是听不懂，结果最后还是把他给赶走了。现在想起来，这位金先生 可真是冤枉了。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再比如1943年查良镛，也就是后来的金庸，在重庆读书，他的老师是钱穆先生，钱先生用无锡话授课，同学们也听不懂，但身为浙江海宁人的查良镛还能听明白，于是就充当起了钱穆先生和重庆同学之间的翻译。自己国家的老师上课还得用翻译，太不方便了吧。那真正的普通话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普通话。说完了民国时代的国语，咱们终于要迎来真正的普通话的诞生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广国家的通用语言就更为必要了。1953年春天，国家派出一组语言专家，为定制中国的通用语言规范进行取音考察。他们在河北省滦平县的金沟屯镇、巴克什营镇、火斗山乡这三个地方进行了语音采集。作为一种全国的规范，普通话需要音节口型顺畅，声调简明，易于分辨，还要求语速适中，气流连贯，韵味充足，适于广播、演讲和日常交流。达到以上种种要求，才适合作为公共用语向全国人民推广。要求这么多这么高，到底什么地方的语言才能符合呢？外地的朋友经常会说，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吗？其实还不完全是。普通话准确的定义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那既然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当年的语言学家们怎么不在北京搞研究，而是到了河北滦平的村里去采集样本呢？滦平县隶属于河北省承德市，处于京、津、辽、蒙的省市交汇点，素来就有北京北大门之称。清朝确立之后，上至皇族，下至普通旗民，纷纷在承德等地建立庄园，负责供应粮食、蔬菜等。承德也成为了清朝的第二行政中心，在这里设置了众多的办事机构。皇帝几乎每个夏天都要到承德来办公，秋季还要到围场来打猎。而滦平呢，恰好处在北京和承德之间的必经之路上，在滦平境内就先后开辟了5条御道，还设有8处行宫。在这个过程中，滦平开始形成村落，留守行宫的护卫、皇宫委派的庄头、跑马战圈的满洲贵族和随从家眷，成为了滦平最初人口的主要来源。承德作为清朝第二行政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热河官话的语言体系也逐渐形成了。它避除了老北京胡同话的语音影响，减少了儿化偏多、语音绵软的特点，成为了最能代表满式汉语发音特点的官方语言。前头我们也说到，雍正时期曾经推广过一场官话的正音运动，到了乾隆时期，清政府进一步推行官话普及，在承德就成立了一些私塾和书院，教书先生就是用热河官话来授课的。有人说，滦平这个地方就像是一卷空白磁带，大量移民没有带来强势的方言，而是通用清朝推广的北京官话。可以说在清朝，滦平就是北京官话推广的先行区。2015年，滦平的地方文史研究者在当地的农户家里发现了一个牛皮的旧书夹，书夹里头就完好地保存了2张清朝的文凭证书，这是光绪年间颁发的学业文凭，一张是热河警务学堂颁发的初等学生毕业文凭，另外一张正是热河官话字母学堂颁发的卒业文凭。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热河官话的自然演化正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选择。它的发音直接、清晰、明确，没有儿化、省字、尾音等发音习惯，从而成为了普通话的标准音。据说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有一些外地记者到滦平农村采访，当他们听到这里无论男女老少全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时，都感到非常惊讶，纷纷询问当地村民是如何推广普通话的。了解到这段历史之后，大家也开玩笑说，咱们学普通话原来学的是滦平方言呢。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说的是普通话的故事。从1998年开始，每年9月的第三周就是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到今年已经是第21届了。今年的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是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举行的开幕式。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咱们就走进四川，说说那里的普通话推广故事。大家可能身边有这个四川的朋友啊，经常听到他们说一句话，你在爪子。这个爪子呢，其实就是做啥子的连续。这句话就是在问你在做什么的意思。四川方言是非常生动的，而且在四川地区，不止西南官话，也就是四川话这种方言，还有彝语、羌语、藏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在今年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就有两位来自四川的少数民族姑娘讲述了他们和普通话不得不说的故事。彝族姑娘沙玛阿基莫目前是西昌一家餐厅的服务员，她用流利的普通话和贴心的服务得到了许多顾客的赞赏。沙玛阿基莫从小生长在一个闭塞的彝族山寨，彝语就是她的母语。初中的时候，他去镇上读中学，才第一次接触到了汉语和普通话。初中毕业之后，沙玛阿基莫去福建泉州打工。刚到泉州那天，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用四川话告诉司机目的地，结果却没有回应，因为根本听不懂。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学习普通话的必要。前几年，沙玛阿基莫在餐厅打工，还因为蹩脚的普通话被顾客凶过。工作中的一次次挫折更让他明白了学习普通话的好处，是普通话给了他走出大山的勇气，让他能掌握技能，自食其力。来自四川理工学院的郭思琪是一位藏族姑娘，她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普通话，后来自己一直坚持学习。今年八月，郭思琪就读的四川理工学院组织社会实践小分队，到少数民族的散杂居地区开展普通话推广工作。郭思琪就第一个报名去了平山县书楼镇。平山县有彝族、苗族等15个少数民族，书楼镇是典型的多语言交融、多方言并存地区。刚开始的时候，当地村民和学生都因为发音不准不好意思说普通话。针对这个现象，郭思琪和队友们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方式，从幼儿园和中小学生入手，逐步过渡到青壮年村民。短短十天，郭思琪和当地村民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最后连最不愿意开口的村民也能比较自然地用普通话交流了。最近几年呢，广大媒体关注到了一个现象，现在的小朋友们呢，会说地方方言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针对这个现象，就有一些学者表示了担忧，这是语言资源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说起来，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的一件重要的文化遗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是整个人类的损失。那一方面要保护方言，另一方面呢，又要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矛盾呢？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云就说了，多种语言当然是可以共同存在的，